歡迎舉報啊！各位，嗰100万仲喺度啊！即係睇完我哋節目啊，邊個唔順眼就歡迎佢舉報某君。咁佢嗰100万咧，仲擺喺度等大家攞。你知邊個某君？ 咩意思啊？咩100万做咩？我唔 知道。某君啊，而家呢100万出嚟，邊個違反國安法？ 哦，即係你講非常忙碌嘅國家領導人係嘛？ 係啦，咁啊呢100万出嚟，咁咧就可以舉報，可以舉報。嗱，歡迎舉報，賣友求榮啊！即係有啲朋友咧就中意賣友求榮嘅，即係唔熟唔識唔識你咧都唔會舉報你嘅。嗰啲歡迎啊，無論信唔信教都好啊，聽到啦，識聽啦，唔識聽嘅啫，誒唔好做人啦。 可以留言嘅，留言啊，賀佢生日啊！有啲人話咧，佢生日話賀佢啲咩啊嘛，都幾好睇嘅。最好睇就係後邊嗰。 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你上個禮拜做香港製造，而家已經冇啦，全部變成咧係中國製造 ，Make in China。咁咧就太多嘢發生，而且咧喺星期一，即係我哋陣間 show graphic 先啦，介紹我兩個先嘅拖隔離嗰個彭志銘，好耐都冇上過嚟，就文化評論員啊，兼出版社。 即係你唔叫我上嚟，劉世良又唔叫我上嚟。 得㗎啦，你忙啊嘛，大佬。 忙完啦，冇書，冇咗書展，好得閒啊，以後好 得啦。嗱，你講啊，你講啊，係咪先 啊？好大鑊啊！ 喂，咁啊，仲有嗰位咧就係阿黃志偉，係香港五輪功學院。啊嘅呢個社會科學院嘅講師有冇噏錯？ 冇噏錯。 唉，得噶啦，咁啊揾齊啦。咁咧點今日咧？個 graphic 係乜嘢啊？阿健就810大搜查。OK， 喺今禮拜一朝頭早即係清晨嘅時候咧，大批警員去到黎智英屋企咧，就拉咗黎智英。冇幾耐之後咧，200多名差人 ，OK， 由藍帽子咧，由探員咧 ，detective 啲神探啊，走去蘋果日報嘅總部大搜查。喺同一晚拘捕阿周庭。這個世界咧，就千祈唔好拉靚女，仲有瘦嗰啲，即係好弱不禁風嗰啲，你哋知後悔。拉咗佢之後咧，日本話同埋世界嘅反應咧係超乎你想象。咁嗰啲人咧，即係一幾廿萬一個月嗰啲人咧，諗嘢咧，即係以全國之力諗嘢，唔該諗得通啲。你拉佢就好容易嘅啫，一定唔會反抗。反抗你砸一砸佢咧，唔單止會痛，可能骨都裂埋。依家周庭嗰啲咁嘅，咁但係你又諗唔到咧，喺呢個文明社會，依度係文明社會啊，拉個靚女咧。 唔係嗰個都唔係一個靚女嘅問題。 佢唔靚，你妒忌啊？係咪講嗰個？ 唔係 呢個唔係妒忌嘅問題。 依家講緊嗰件事件咧，我哋係有高度嘅去講呢件事，即係唔好睇個表面，唔好睇佢係咪一個靚女，而係你周庭咧，佢依家係一個日本 idol 啊，一個好重要嘅偶像級嘅人物嚟嘅。咁所以咧，佢一喐咗周庭之後咧，就全個日本瘋狂地咧去講呢件事。 甚至乎有人話咧，仲緊要過咧，仲緊要過阿日王咧，名人咧就過位俾個仔嗰個咁大鑊，即係咁高啊！ 退位俾個仔，係 退位 啊！咁犀利， 去到嗰個 level， 咁就全國咧就仲有嗰個咧，佢又禪讓俾個仔嗰次咧，就係舉國歡騰。 嗯， 今次呢一鑊嘢咧，就舉國好興啊， 係 憤怒。哇！你咁樣喐我哋個喐我哋嗰個咧， 偶像 偶像係啦，哇！阿周庭依家咧無可限量啦。嗱，呢個我哋呢班人之蠢就蠢到點樣？你喐阿肥佬禮，肥佬禮老老實實，你唔喐佢都差唔多啦。呢份報紙係嘛？大家都知道依家嗰個傳媒好難做啦，大家都知啦， 係 好難做。好啦，佢份報紙你淨係啊？阿梁振英日日同佢數啊報數啊，都知佢啦，日日有幾多廣告啦，即係冇差唔多冇啊。 阿振英哥一定買實體嘅， 起碼有兩份 紙啊。佢做傳媒監察令做埋啊嘛，咁於是見到有邊個喺度賣廣告嘅，佢亦都會走去乘機咧去照顧下嗰啲落廣告嘅廣告商同埋嗰啲嘅鋪頭。 我都唔知邊個得閒啫，都唔知邊一個咧就係咧 take 呢個 action 嘅。你啊真問一問阿梁振英先生，雖然佢生日，你唔得閒留言俾佢，你都可以問一聲佢。喂，蘋果 有專人嘅，佢呢啲佢會 有幾多廣告你知啦，甚至乎。你可以好簡單，你見到肥佬禮已經係粉墨登場企出嚟，死狗咁呼籲大家支持佢， 係 嚇咗佢 要訂閱， 要訂閱， 係 咁咪可想而知，去到一個大老闆有5000萬身家俾你哋可以走去咧 凍 結嘅，咁呢個人喺度企出嚟嘅時候，即係證明咗呢份報紙都已經經濟上係有已經係好不堪啦。 係 你哋仲使唔使咧咁高調走去喐佢咧？你喐完佢之後，你知唔知第二日已經升到咁，嗰、那個股票升到咁樣？嗱、有三個層次喎。第一就係我哋啲小平民唔睇報紙嘅，都要走去排隊去買。 係 呢個第一。 係 第二，有啲你哋咁嘅中產，你哋咁嘅學者型， 我唔係中產啊， 直接上就走去咧，俾錢去上網啦。即係直頭咧係網購去睇啦。 係 本來可能咧嗰30幾蚊個月都唔俾嘅， 係 依家都俾啦。如果俾就俾一年，或者俾幾年， 通常俾一年嘅，因為佢有升級計劃。咁但係問題就係，基本上 冇乜人訂咁啊！本來 你其實基本上，因為你見到咧，即係成個香港嘅報業咧，嗰種急速嘅赤化，即係可以講話舉手投足嘅速度太快，快到一個階段咧，基本上咧，即係張張報紙如果要攞新聞咧。都一定要係卑躬屈膝咧，即係向政府靠攏。咁啊，同埋下下都要咧，即係幫政府嗰邊嚟講嘢。於是好多真相咧，特別係過往一年抗爭運動裏邊，你根本見到 唔睇真相。 即係前線點樣？前線記者點樣做咗好多真重要採訪，但係編採嗰班即係受住老闆嘅壓力又好，提點又好，佢哋自己又要識做又好，點都好。即係全部都要想辦法撳住講咧，咁你其實基本上就已經令到親身喺現場見證到呢一切嘅公眾咧，其實就已經對好多傳播媒介咧係即係投以不信任嘅一票。 嗱呢個 咁呢個就好大問題。 你講出呢個 point 啦，咁樣呢個咧係我第四個 point，我講埋第三個 point 先。第三個 point 咧，原來咧就仲有一班人咧，就從來唔識買股票嗰啲咧，都夾粉仔買翻兩手啊。你整到咧，佢又無端端咧，又依家肥佬禮多咗10倍身家，你話咪傻嘅？你邊個走去決定走去喐佢阿肥佬禮嗰班人咧？嗰啲拎出嚟打，然後第四個 point 先係你個 point 啦，就係、是、肥佬禮呢份咁嘅《蘋果日報》係。咁多年來，大家咧都好多學者啊，呢啲學者咧都走去針對佢話佢咧識善聲三樣嘢嚟錯佢噶嘛。 咪第一個當初係起家啊，因為佢起家嗰陣時候就冇，即係你有肥龍骨精強啊嗰啲 收風 嘅 嗰啲啊， 但係嗰啲差唔多已經係咸豐年代嘅事，因為 大家都 你當時候你唔好忘記當時一周刊一出。佢嗰種全新嘅報導風格咧，係影響住成個嘅報業生態。咁啊，唔淨止採訪，連咧嗰個版頭設計啊、做新聞嘅方式啊、追蹤嘅故事啊，佢而且呢一樣嘢，即係如果認真講，李肥佬禮唔淨止係紅爆香港嘅嗰、那個即係報業影響，因為你仲記得當年東方咧主動嬲咧，即係報業工會咧，大家一齊去針對蘋果嘅。咁你。去到就算即係蘋果過台灣，佢令到中國時報、聯合報嗰班全部都唔敢掉以輕心咧，決定要抵制呢一個過江龍。咁點知最後尾都係咧，即係蘋果 令到台灣整個報業都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咁即係呢一度，你從呢個角度去講翻嘅時候咧，對於即係所謂叫兩個自由嘅華人社會嚟講咧，即係基本上嗰種衝擊咧，你係即係冇辦法唔數蘋果嘅。 啊，邊兩個自由咧？你所講嘅 自由咯。 啊，唔係兩個自由， 一個就係台灣啦，一個就係香港咯。 哦，你話兩個自由社會， 自由嘅華人社會。 自由華人社會。不過我要講一樣嘢咧，就話喺即係報業嚟講咧，由於香港係officially。是沒有官報的 ,OK? 所有報紙是處於競爭當中，背後有什麼勢力我們不知道。所以他們之間有一些商業或者互相競爭的行為就是我們是理解的 ,OK? 啊 ,OK, 繼續你們啊。 好了，今天還有一樣了，你望都望，你剛才說了就現在就已經全部已經歸曬邊啦，赤化曬啦。 即係可以咁講啊，基本上你睇佢背後嘅老闆係邊個已經知啦。 你而家望都望咧，有份蘋果喺度做花瓶啦，係咩打爛佢啫？同埋佢已經又冇錢又冇力，甚至乎又俾人抄翻出嚟講。因為琴日啊，仲有個八婆抄翻咧，話陳健康嗰啲嘢都拉出嚟。 好多年前啦，九十年代中期噶啦。 哇！大佬呢啲都抄翻出嚟講啦。 我話俾你聽，八十後唔識，九十後唔識，零零後更加唔識。呢叫陳健康啊？係咪陳健康護老院啊？ 梗係唔係啦，劍橋護老院。 即係我喺度分析咗咧，我呢兩日咧靜心喺度睇呢件事咧，你有咁多樣嘢，就應該有份蘋果呢一份報紙咧係存在嘅。仲有肥佬黎，佢就喺台灣，佢就話明咧就係反台獨嘅添。好啦，佢反台獨，咁我哋又可以咧就即係 label 咗佢，佢唔係一個咧咁主張啊。咁主張啲咁單向化嘅人嘅，佢只不過你正話講啦，佢可能咪有啲自由啊，做一下啲咁嘅啊。 但係好認真講，彭兄，喂，因為基本上就你唔好忘記，即係我哋而家國安辦嗰班咧係來自內地啊嘛，而內地本身咧，即係不論阿樂慧玲又好，鄭雁雄又好。他哋其實未真係管過咧一啲繁華大都市 嘅。哦，管過，東莞你唔 哇，東莞你繁華， 係啊， 東莞掃黃嗰啲喎，我冇去過啊，就係我未去過啊，完全。 東莞繁華，我講大佬，香港一仲衰過呢個，衰過呢個咩深圳呢個咩啊？ 即係我基本上我就十二年咧都冇翻過大陸嘅，所以本身真係。你講嗰啲繁華之地咧，我都冇去過。 都係十二年前旺嘅啫，都係十二年前最旺，依家都唔旺啦。 唔係，因為我覺得2013年阿習開始，因為央視做咗關於係東莞係聖都，咁跟住央視一做完之後咧，就全力掃黃打黑啊嘛，拉咗個咩太子德定太子基咧，嗰陣時候掃咗一堆咧，跟住以後就一蹶不振啊嘛，再加埋嗰陣時候啲。即係台商啊、日商啊，因為製造成本高昂咧，就已經準備陸續撤廠，即係撤離中國嘅風聲咧，就開始旺。所以我成日都講到去嗰段時間咧，我一記起就係、是、一東莞一掃黃咧，就係、是、香即係、就是、大陸工業嘅撤退，即係同時發生啊。咁啊變得好巧合嘅啲嘢係。 喂，我記得嗰次掃黃好大陣仗㗎、啊。你知唔知啊？報紙出埋咧，性工作者逃亡地圖啊，佢帶住曬啲錢走啊，好犀利噶！畫埋個地圖點樣走啊？仲有即係我呢個公安幹警咧，佢直情唔信你公安即係東莞嗰啲土共 ，OK 喺出邊啊，出中央軍，所以中央嘅呢個幹警去圍剿嗰種規模，帶埋嗰啲好似飛虎隊咁啲石嗰啲。金屬的 那個鐵等都撞門 撞門啊！ 佢今次去蘋果都有啊，佢今次都帶咗枝去噶。 哇！即係你負隅還抗， 係啊！你人哋嗰蘋果啲職員會唔會嗱老老實實嗰班個編輯啊嚇啊 揸筆嘅揸，唔係揸槍㗎。 會唔係啊？人哋會唔會咁樣頂啊？頂得你住啊？使唔使200有去啊？仲有啊！我哋喺度睇直播嚇，我哋嗰日喺度睇直播，你咁嗰班。本來我哋香港啲警察咧，我一直咧好高度，即係好高度重視佢哋嘅專業才能嘅。但係佢哋走去搜查嘅時候，佢一湧入去咧，唉，我真係心都痛埋。佢居然咧喝啊！一入到去喝，全部嘅人同我攞翻曬身份證出嚟，坐低，企度，行開。哇！我心諗你係咪睇得 TVB 啲劇多啊？你係咪走去咧睇佢掃嗰啲夜場啊？ 就佢當嗰陣係劇場咯， 家暴。 你會唔會咧？男嘅劇邊，女嘅劇邊，你使唔使咁樣啊？ 當係私鬥，當係無牌酒吧，同埋咧係嗰啲咧無牌按摩院啊。 有翻質素啲啊！嗰度好有文化嘅，大佬嗰度啲人揸筆㗎。係， 但係問題係 嗰度唔係揸，嗰度唔係揸咪唱歌嘅地方。 但係問題佢當 佢當好似人咁仁慈嘅咩？ 啊！ 嗰度嗰啲咁嘅呢咩咩咩報紙嚟㗎？即係懷疑同勾結外國勢力啊！啲咁嘅嘢。 哦，佢哋俾咗個名㗎。 敵我矛盾。 佢俾咗個名㗎，叫有政治立場嘅組織啊。 嗯。 嗱，喂，咁報紙入邊都冇政治立場㗎？ 咪咯，大公文匯，大公文匯仲有政治立場啊，大佬。 喂喂，凡親黨講嘅都係啱㗎嘛？你仲有《中國日報》啊，《南華早報》啊。你《星島日報》啊，《東方》啊，喂，大佬，你真係、 哦， 你數埋 每一個嘅政治立場噶、 啊。《南華早報》係馬雲噶嘛，阿里巴巴啊嘛，如果係阿里巴巴咁，你基本上你知道一定係祖國噶嘛。 You sit down. 啊，take out your ID card. ID card. ID card. Wait for checking. 冇個貨字 ，wait checking. Wait check. Wait check. Silence. Shut up. Sit. This is an order. 佢最最叻咧，佢最明白就係個 sit， 咁咪就 sit 噶啦。Hang， 咁咪就係 hang。講真，即係唔係講真？講完笑笑嚇，但你成件事你出嚟咧，依家係全世界震撼緊，係唔可以係去搞呢個一個報館嘅， 嗯， 同埋咧唔可以搞一個咧係反對派報館添， 係， 因為呢個反對派報館咧，佢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就係、是、監察社會、監察政府， 嗯， 正正佢因為監察政府嘅時候，你走去因為去監察政府而你走去搞佢咧，即係證明你唔啱。 嗯， 這個好，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即是說沒有一國兩制、啊、其實呢、講話是話要這樣說， 沒有一國兩制， 全香港呢所謂反對派報紙正式的呢只得一份而已、 哦、我就不叫做反對派報紙、嗯、我叫做民主派報紙、 民主派報紙， 你們說、你們這 班, 你們這班建制派呢，現在先說的，個個這麼多年我已經叫了大家就不要叫做建制派，我們叫做呢是非民主派，或者是反民主派，因為人哋呢邊係民主派嘛，嗯、你哋就係、是、你哋係成日針對佢嘛。 對立就以民主派做本，咁佢嘅對家就係非民主派。 非民主派或者係反民主派咯。 係啊。 咁點解佢就建制派？因為唔係個個都建制嘅喎，老老實實有班人唔建制嘅喎，即係佢唔係幫你嘅政府嘅喎，但呢班人係冇係反民主嘅喎，你反民主精神嘅呢班人，人哋呢班人好啦，你呢班人。人哋係嗰個地方係一份反對，唔係一個監察政府、監察社會嘅地方嘅報紙。你哋應該係更加要支持佢。咁你嗰個社會、你嗰笪地方，然後先有一個好好嘅形象或者好好嘅視野俾人睇到你哋係得噶嘛。 嗯、 你唔係喎，你真係打佢喎。仲有喎，你第一個鏡頭已經輸曬啦，係二百人。嗯，是做咩跑入去啫？我都唔明白。 你咧，你睇再睇個 動員 力啊！睇個張 graphic 啊！ 而家係動員啊嘛。 嗱，成班差人咧， 唔係你呢張係跑，你咁樣入咗去排緊隊上去咋？ 啊，你咁多差人， 唔係啊，佢喺門口跑嗰個鏡頭先醜陋啊。 嗯， 呢一度如果我係揸裝嘅，我而家打電話，如果我識個肥佬你，我已經打電話佢熄冷氣㗎啦。 喂，咁自己有都冇，咁咪冇冷氣彈。 喂，我哋得廿友喺度陪你，二百友有乜所謂啊？ 通常咧要話聲俾你聽，報館朝頭早咧， 十倍兵力 就唔好多人嘅啊。通常報館晏晝先至活躍嘅， 咪仲有喎、啊，人哋翻工，你又做乜嘢喺門口嗰度咧？就逐個排隊要走去檢驗人哋啫。 嗯， 所以即係咧，呢病態嚟，我話俾你聽，已經開始去到一啲位咧。嗱，所以咧，啲報紙話嘅咋，或者好多誒評論話、嗯、你濫權啦、啊， 嗯， 嚇、啊、你哋冇制度啦、啊。同埋你哋搜人啲嘢揭下揭下喎，你揭下通台就揭人啲嘢噶嘛，你睇唔睇到鏡頭？ 唔係問題，你應該有指定地方啊。你個首領，如果你話佢勾結外國，咁你其實應該你睇下佢，你應該要走佢嘅財政。 嗯。 咁樣你係咪真係走偏財？同埋究竟你偏財部裏邊有點樣勾結外國勢力先？即係呢一度。 唔係，仲有人哋偏財部，人哋分咗咧，寫個好大隻字噶，我唔知佢識唔識字啊，寫住呢個係政治必。呢度咧港民必，呢度體育必， 問題 係寫曬度㗎。我懷疑嗰班人想去馬經部啊！ 係噶，我正想講啊， 冇馬經組，冇馬經部 啊， 嚇有可能有體育組。 係， 唔係問題係最驚嘅係你亂咁去揭嘅時候，你係咪想乘機插莊？ 嗱呢個係 嗱呢個第二個 point 啦，呢個咧就好似 呢個好嚴重喎。 嗰日啊，嗰個 Facebook 啊，係不停有人咧就喺度咧碌呢啲字出嚟，大家叫啲人咧，叫啲蘋果啲記者咧快啲翻去咧，睇住你位有冇多咗啲嘢， 係啊， 或者有冇少咗啲嘢。 嗯， 人哋不停嗱，呢表現咗一樣係咩咧？我相信我哋嘅警察咧就唔會真係拆裝架鑊，或者係咧走去撻人嘢嘅，但問題。俾人哋感覺，人哋有人咁樣鋪出嚟咧，有好多啲網民咁樣鋪出嚟咧，即係證明人哋對你嘅信心冇咗啊！你哋自己諗下，點解香港人係對你哋嘅信心係冇嘅咧？呢一個真係好可悲嘅喎！我哋一路睇一路滴眼淚，為你哋流淚啊！我哋本來香港，我哋嘅警察啊，係全球最好嘅部隊之一嚟噶嘛，係就係你呢年幾兩年搞到咧，我哋呢個全球。我哋香港本來是有名，是最好的紀律部隊，是被你隊隊冧曬。你哋仲要走去整一鋪，去走去揭人哋啲嘢，你佢唔係真係咁驗喎，佢走去睇下，你做咩嘢咧？咪做啲咁嘅動作嚟做咩？咪醜陋咯。 但係我唔知佢哋識唔識曬咁多字喎。 對唔住，我覺得佢哋識嘅，因為啲字唔會好深嘅啫。有 A、B、C 幾隻字，一定識曬廿六個字母嘅。 我驚唔識啊，大佬。 問題係即係你嗰種揭法。即係隨好似係太隨意，你唔似係一個咧有準備嘅，亦都可能係無意識嘅咁樣，即係你左揭右揭。 嗯， 於是希望嘅就係你乘機可以揾到啲好嘢，譬如一揭到哦有泳衣女郎照，哦咁咪會有機會你喺度即係有啲咩不良不雅物品，諸如此類咧。 啊，佢個阿頭啊，你。誒嗰個李咩話？李桂華， 李桂華 係好 有組織及 警司，李桂華警司 O K 噶嘛？ 國安處警， 而家係國安處，而家國安處嚇，以前係做組織嘅，未調任之前係 代表國安處去嘅，係香港國安處，香港 國安處嘅行動嚟嘅， 好可憐。佢原來俾人睇到咧，佢係喝唔住嗰班友啊，因為佢同阿羅偉剛即係個總編輯講，係就話我哋唔會搞你哋啲嘢嘅，我哋淨係去。去搜啊， 傅禮， 或者搜啊， 財務總監嗰邊嗰啲啊， 嗰啲嘅啫。 張劍鴻， 張劍鴻， 張社長， 沙膽紅啦，我就記得沙膽紅，淨係佢哋去嗰啲。好啦，既然係咁樣嘅時候，你哋就唔好搞第啲嘢啦。即係你哋去覺得嗱，即係通渠佬啫嘛，大佬個廁所塞咗，你揾個通渠佬嚟，個通渠佬又係廁所搞噶啦，踎低聞下啲臭味喺邊噶，唔會走去周圍搞你嗰啲其他嘢。 廳啊，廚房啊， 走去揭你本書嚟睇噶嘛，唔會噶嘛。 打呢條房門望下你裏邊有 乜嘢。你唔會噶嘛，裝下你哋有啲咩嘢，唔會做呢啲咁嘅嘢噶嘛。通渠佬都知啦，大佬。所以呢個世界就係咁。我哋睇到阿李桂華真係好陰功，佢不停咧就向阿羅偉剛咧 say 唔係即係講。我哋唔會㗎，我哋有搜查令啊！羅美君又用你搜查令幫我睇咯，又攞唔出嚟。 嗯， 你全部呢啲嘢，你全部呢啲嘢，俾所有我哋香港人，俾全世界嘅傳媒睇到，或者係咧感覺到你哋做嘅嘢，原來你哋失控嘅，原來你哋咧個總警司咧係 lift 唔到班友嘅，原來嗰班友咧係亂嚟嘅，嗰班友做啲行為咧好低等嘅，咁就輸曬咯。 所以本身你咪見到警隊不斷就算喺海外招募， 我心痛， 你都揾唔到一啲高質素嘅大學嘅華人畢業生咧有興趣咧嚟到加入。咁於是你亦都見到咧，即係佢好多嘅對外嘅宣傳活動咧，佢都冇辦法開展。譬如你警訊就同 RTHK 分手啦。咁我哋舊年已經聽到嘅就係即係警訊同啲中學即係、就是、警察公共科搞嗰啲。一啲嘅中學嘅學生活動嗰啲咧，結果咧就冇人報名啦。咁啊，即係吉刑。咁呢連串嘅形象嘅傷害咧，基本上咧你係補救唔到嘅。 補救唔到，你有咗好多片睇到，譬如話佢哋喺即係個運動期間咧，你捉啲細路仔，人哋著住校服，好細個。係嗰啲 唱聖詩嘅你搜佢啦，誒黑著黑衫又搜啦， 唔係啊孭個背囊翻學嘅，你又喺背囊搜啦。 同埋我記得有一次係楊潤雄叫啲同學翻學，咁就啲同學翻學咧就我應該如果冇記錯，應該喺油塘地鐵站啊定將軍澳地鐵站，警察喺度等佢哋搜佢哋身。 係啊，我係啊， 咁嗰度呢連串呢啲，你又叫教育處又叫人翻學， 冇㗎啦， 啲同學好乖咁樣翻去翻學嘅時候，警察就喺旁邊度等緊佢哋。咁但係嗰啲人著著校服翻學嘅啫喎， 咪仲好笑啊！你仲好笑到咧，你仲走去整個節目咧問咧，我係咪真係咁黑你真嘅咧嚇？ 哦，呢個係呢個中央台幫佢拍嘅係咪啊？呢啲 唔係啊！你仲喺呢個時間，你仲喺呢啲咁嘅依家呢啲咁嘅時間，你講呢啲咁嘅嘢，你問呢啲咩問題？ 你弱不弱智一點 啊？不過我有時候反過來說，因為他們想著受人二分四，我只要忠誠，即既然現在上頭有 order， 我就 follow the order、嗯、但問題是我們所認識的即公務員呢，正路的就不只是 follow the order， 也都要應該跟程序章則做事專業，還有還有一件事就是要據理力爭，特別是你明知道有些事做出來、 嗯、 傷害即政府和市民大眾的感情，有些事你都要想過度過、啊、於是你不會亂來的嘛。但現在好像全部都只是好像什麼都不記得，就只是收了硬指令，就於是就只能夠忠實執行。 不是，我覺得呢可能呢 這個就很大件事， 他未必是忠實執行，他可能做 overact。 知道什麼叫 overact、哦、知道什麼叫 overact、嗯、 做過龍、啊、 做過龍、啊、 過龍、啊、 overdue overdue、咁啊，繼續啊，喂，阿彭兄，咁你有啲咩絕竅咧？差佬可以做得即係簡單啲啊，唔使派咁多人去啫，一陣太大陣仗啦，大佬。 咪問題係上面要啊，兵強馬壯，紅豆豆，黑昂昂。 你知道大陸最緊要嘅陣仗有啲乜嘢運動？有啲咩運動之前咧，梗檢閱警察部隊 ，show 曬啲 肌肉 出嚟， 係啦、啊啊， 練單車先行，跟住咧又。這個轎車的警車，然後 van 仔的警車，跟住就防暴裝甲車。 你估曹達華咩？未去到之前已經 vivu vivu 揾嘅警車咧， 哇！爭 啲人嚟啊嘛！ 拆嘅啦，拆之前啊，梗係 vivu vivu， 驚死冇人，驚死個鏟未走。 係， 佢一仲威啊嘛！早兩日咧喺個網度啊，依家咧咪整咗架飛機仔啊！你有冇睇到個飛機仔？嗰、那個咧又話有架飛機仔嘅，依家有個軍機啊，然後咧就揾兩個人坐上上邊咧，有個羅 哦， 螺旋槳揈下揈下嗰個， 解放軍新式武器， 係啊， 啊，咁嗰個係六十年代鐵金剛啲戲 啲人 啊嘛，啊， 好笑啊， 先進武器啊，大佬， 咁先進嘅武器，你咪派兩隻去圍去嗰、那個，去圍去嗰個蘋果、那個， 蘋果嚇， 蘋果 撞到啦，蘋果 嚇死佢啦！ 佢有停車場可以降落啊嘛，有天台嘛， 唔係啊，好驚啊！見到你咁先進嘅武器圍佢喎，你揾十隻八隻圍佢，嚇都嚇到佢走格唔唞啦，係咪？ 都唔係，但係呢啲橋段咁似呢一個即係新藝城最佳拍檔咧，即係許冠傑。 唔係啊，得㗎，真係得㗎。好得啊！ 似嘅， 你話紅豆豆 so cali 啊嘛，正話你哋話，你邊個話㗎？ 紅豆豆 so cali 啊嘛，你咪就係咁先進嘅問佢。 但 係 你個好點子就係從天而降咧，嗰種威勢。 上次你記唔記得啊？嗰陣時六七暴動嗰陣時啊，拉嗰班左仔啊，都喺華豐大廈咧，都係從天而降。 橋觀大廈同埋新都城大廈， 新都城啊，就咁從天而降啊嘛！呢種咁嘅震攝先勁㗎嘛！你派咁嗰幾條友跑下跑下跑到去，然後排隊行上去。什麼威勢都沒有了， 還應該去深圳找航拍機呢，一路沿路拍著呢，在高空和在地面 直播、嗯、然後叫習主席就坐坐定定在這個 中南海看直播， 哇，高興到暈了，跟著呢然後呢就叫他通知聰聰特朗普，我們現在幾威武，我們有威武之師逢遠必諸，哇，那幾隻飛機仔還有你去走去飛過台灣就敏水啲 啊！嗱，而家 就係呢只， 哇！你幾勁啊！就係、是、呢一排去曬就，如果我係蘋果嘅職員，我即刻投降或者咧辭職，走格唔到啊！大佬， 仲有可能拎埋衣服我記者簿，哎呀，呢、這個月俾曬你啊！啲嘢 仲唔走啊？見到幾驚啊！哇！如果啊落雨啊，仲驚啊！哇！ 落雨水浸啊，冇嘢擋 啊！你睇唔睇到啊？下邊咧，佢有兩支大炮㗎，有兩飛彈㗎，好突然間有機關槍嘅大佬，我見到依家都驚驚地啊！喂，出邊有冇啊？出邊會唔會有啲嘢圍咗我哋啊？有嗱呢啲咁嘅咁先進嘅武器，唔係咁先進嘅軍備，我哋真係幾～真係見到啊！我哋都覺得我哋自己中國人，我哋覺得我哋自己中國人，驕傲啊！大佬， 驕傲啊！鐵金剛做嘅嘢，我哋終於實踐到啦！ 係啊，人哋四十年前嘅想像， 哇！ 係六十年代， 六十年前， 接近六十年前。 新康納尼嗰套 係啦，你大姐各位咧有睇《 雪山土》啊，《大鬼嶺》啊嗰啲嘢。 我有張相，一間俾大家睇，我有 download 咗出嚟嘅嚇 啊！ 哇！真係唔講笑。咁 嗱 嗱係咪嗱呢條好橋？仲有好多橋。 呢絕橋嗱絕橋咧， 要 唞陣先。O K， 唞陣先。 啲人使唔使俾錢睇㗎？先睇 㗎。鼓勵捐款。 嗱，要嗌啦嚇。O K。 鼓勵捐款。 嗱，頭先冇開到聲嚇。嗱，數出嚟，我哋轉數快係乜嘢？六八零九九四一，六八零九九四一，大家就撳啦。 另外，如果你寄支票嚟，我哋嘅抬頭係乜嘢，以及地址係乜嘢，請留意熒幕 YouTube 嗰個熒幕 show 啲咩出嚟嘅。OK， 地址啊，好清楚噶啦。 睇唔到嘅， 睇唔到啊，大佬有 都話城寨冇錢啦，個 mon 咁細，我投訴咗噶啦，要我哋忙得咁辛苦，係咪先？但嗱，你哋俾到錢我哋咧，捐到款俾我哋，可以買大啲個 mon 啊，湛江陽啊，呢個彭志銘啊，阿黃志偉唔使咁辛苦啦，起碼整翻個五十寸 mon 啦，係咪先？你睇得咁辛苦睇啲咁嘅嘢啊？ 五十寸 mon 睇唔到佢嗰個監製㗎啦。 而家最重要咧就係 Patreon， 城寨係有 Patreon 嘅，各位 Patreon， 你每個月少少錢啫， 五蚊啦， 係啊，五蚊 US dollar， OK， 或者我哋有各種不同嘅級數嘅，對你嚟講唔可能唔係好多嘅。你哋支持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城寨以及尼敦道證交所咧可以繼續生存。 停啦停啦，飲水啊，大佬！ 喂，大佬，各位記得上Patreon，OK？